你好，我是景霄。今天我分享的主题是 Python 对象的比较拷贝。因为文章中包含大量的代码块，听音频的同学建议打开文稿来同步学习，获得最佳的学习效果。那接下来我们进入正题。在前面的学习中，我们其实已经接触到了很多 Python 对象比较和复制的例子，比如下面这个判断 A 和 B 是否相等的 if 语句。再比如第二个例子，这里 L2 就是 L1 的拷贝，但你可能并不清楚这些语句的背后发生了什么。比如 L2 是 L1 的前拷贝还是深度拷贝呢？ A 等于 B 是比较两个对象的值相等还是两个对象完全相等呢？关于这些的种种知识呢，那我希望通过这节课的学习让你有一个全面的了解。等于和 is 是 Python 中对象比较常用的两种方式。那简单来说，等于操作符比较对象之间的值是否相等。比如下面的例子，表示比较变量 A 和 B 所指向的值是否相等。而 is 操作符比较的是对象的身份标识是否相等，即它们是否是同一个对象，是否指向同一个内存地址。在 Python 中，每个对象的身份标识都能通过函数 idObject 获得，因此is 操作符相当于比较对象之间的 ID 是否相等。我们来看下面这个例子。这里首先 Python 会为10这个值开辟一块内存，然后变量 A 和 B 同时指向这块内存区域，即 A 和 B 都是指向10这个变量，因此 A 和 B 的值相等， ID 也相等， A 等于 B 和 A is B 都返回 true。 不过需要注意，对于整形数字来说，以上 A is B 为 true 的结论只适用于负5到256范围内的数字。比如下面这个例子，这里我们把257同时复制给了 A 和 B， 可以看到 A 等于 B 仍然返回 true， 因为 A 和 B 指向的值相等。但奇怪的是 A is B 返回了 false， 并且我们发现 A 和 B 的 ID 不一样了，这是为什么呢？那事实上，出于对性能优化的考虑，Python 内部会对负到256的整形维持一个数组，起到一个缓存的作用。这样每次你试图创建一个负到256范围内的整形数字时， Python 都会从这个数组中返回相对应的引用，而不是重新开辟一块新的内存空间。但是如果整形数字超过了这个范围，比如上述例子中的 257， Python 则会为两个257开辟两块内存区域，因此 A 和 B 的 ID 就不一样了， A is B 就会返回 false 了。那通常来说，在实际工作当中，当我们比较变量时，使用等于的次数会比 is 多得多，因为我们一般更关心两个变量的值，而不是它们内部的存储地址。但是当我们比较一个变量与一个单例时，通常会使用 is。 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检查一个变量是否为 none。 这里注意，比较操作符 is 的速度效率通常要优于等于操作符，因为 is 操作符不能被重载，这样 Python 就不需要去寻找程序中是否有其他地方重载了比较操作符并去调用。执行比较操作符就仅仅是比较两个变量的 ID 而已。但是等于操作符却不同，执行 A 等于 B 相当于是执行 equal 函数，而 Python 大部分的数据类型都会去重载 equal 这个函数，其内部的处理通常会复杂一些。比如对于列表， equal 函数会去便利列表中的元素比较它们的顺序和值是否相等。不过对于不可变的变量，如果我们之前用等于或者 is 比较过，结果是不是就一直不变了呢？答案自然是否定的。我们来看下面一个例子。我们知道元组是不可变的，但元组可以嵌套，它里面的元素可以是列表类型，列表是可变的，所以如果我们修改了元组中的某个可变元素，那么元组本身也就改变了，之前用 is 或者等于操作符取得的结果可能就不适用了。这一点你在日常写程序时呢一定要注意，在必要的地方请不要省略条件检查。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看 Python 中的前拷贝和深度拷贝。对于这两个熟悉的操作，我并不想一上来就先抛概念让你去死记硬背来区分，我们不妨先从他们的操作方法说起，通过代码来理解两者的不同。先来看前拷贝， 常见的前拷贝的方法是使用数据类型本身的构造器，比如下面两个例子。这里 L2 就是 L1 的前拷贝， S2 是 S1 的前拷贝。当然，对于可变的序列，我们还可以通过切片操作符完成前拷贝，比如下面这个列表的例子。当然 ，Python 中也提供了相对应的函数 copy.copy， 适用于任何数据类型。不过需要注意的是，对于元组，使用 tuple 函数或者切片操作符不会创建一份前拷贝，相反，它会返回一个指向相同元组的引用。这里元组1、2、3只被创建一次 ，T1 和 T2 同时指向这个元组。到这里，对于前拷贝你应该很清楚了。那前拷贝是指重新分配一块内存，创建一个新的对象，里面的元素是原对象中子对象的引用。因此，如果原对象中的元素不可变，那倒无所谓。但如果元素可变，前拷贝通常会带来一些副作用，尤其需要注意。我们来看下面这个例子。这个例子中，我们首先初始化了一个列表 L1， 里面的元素是一个列表和一个元组，然后对 L1 进行前拷贝，赋予 L2。因为前拷贝里的元素是对原对象元素的引用，因此 L2 中的元素和 L1 指向同一个列表和元组对象。接着往下看，先是 L1.append100， 表示对 L1 的列表新增元素100。那这个操作不会对 L2 产生任何影响，因为 L2 和 L1 作为整体是两个不同的对象，并不共享内存地址。操作过后 L2 不变， L1 会发生变化。再来看 L10.append3， 这里表示对 L1 中的第一个列表新增元素3，因为 L2 是 L1 的前拷贝， L2 中的第一个元素和 L1 中的第一个元素共同指向同一个列表，因此 L2 中的第一个列表也会相对应的新增元素3。操作后 L1 和 L2 都会改变。最后的加等操作，因为元组是不可变的，这里表示对 L1 中的第二个元组拼接，然后重新创建了一个新元组作为 L1 中的第二个元素，而 L2 中没有引用新元组，因此 L2 并不受影响。那操作后 L2 不变， L1 发生改变。通过这个例子呢，你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使用前拷贝可能带来的副作用。因此如果我们想避免这种副作用，完整的拷贝一个对象，你就得使用深度拷贝。所谓深度拷贝，是指重新分配一块内存，创建一个新的对象，并且将原对象中的元素以递归的方式，通过创建新的子对象拷贝到新对象中。因此新对象和原对象没有任何关联。 Python 中以 copy.deepcopy 来实现对象的深度拷贝，比如上述例子写成下面的形式就是深度拷贝。我们可以看到，无论 L1 如何变化， L2 都不变，因为此时的 L1 和 L2 完全独立，没有任何联系。不过深度拷贝也不是完美的，往往也会带来一系列问题。如果被拷贝对象中存在指向自身的引用，那么程序很容易陷入无限循环。上面这个例子，列表 X 中有指向自身的引用，因此 X 是一个无限嵌套的列表。但是我们发现深度拷贝 X 到 Y 后，程序并没有出现 stack overflow 的现象，那这是为什么呢？这是因为深度拷贝函数中会维护一个字典，记录已经拷贝的对象与其 ID。 拷贝过程中，如果字典里已经存储了将要拷贝的对象，则会从字典直接返回。我们来看相应的源码，那就能明白。到此我来总结一下，今天这节课我们一起学习了 Python 中对象的比较和拷贝，主要有下面几个重点的内容。比较操作符等于表示比较对象间的值是否相等，而 is 表示比较对象的标识是否相等，即它们是否指向同一个内存地址。比较操作符 is 的效率优先于等于操作符，因为 is 操作符无法被重载，执行 is 操作只是简单的获取对象的 ID 并进行比较，而等于操作符则会递归的便利对象的所有值并逐一比较。前拷贝中的元素是原对象中子对象的引用，因此如果原对象中的元素是可变的，改变其也会影响拷贝后的对象，存在一定的副作用。深度拷贝则会递归的拷贝原对象中的每一个子对象， 因此拷贝后的对象和原对象互不相关。另外，深度拷贝中会维护一个字典，记录已经拷贝的对象及其 ID， 来提高效率并防止无限递归的发生。最后为你留下一道思考题，那这节课我曾用深度拷贝拷贝过一个无限嵌套的列表，那么当我们用等于操作符进行比较时，那输出会是什么呢？是 true 或者 false 还是其他？为什么呢？建议你先自己动脑想一想，然后再实际跑一下代码来检验你的猜想。欢迎在留言区写下你的答案和学习感想，也欢迎你把这篇文章分享给你的同事朋友，我们一起交流，一起进步。